是要将那年那天的事情重新经历，是要把当时的心情重新经历，是要把当时的生离死别重新经历。屋子里再也没有打断他讲述的人了，听着老人的话，每个人都经历着那一刻痛彻心扉的情景，每个人都在心中再一次燃起热血。 那天休战的晚上，我们都没有睡，我们的谈话并不多，也许我们都知道对方要说的话。荧幕早早就确定了明天最后一战的人选，是因为根本没得可选，在所剩人员当中，只有荧幕和翼的能力比较突出，但翼已经受了伤，能力大打折扣，如果和荧幕联手，肯定会拉低整体的作战水平，这一点他俩都明白。而在剩下的人当中再选的话，任何一个都一样，只能是去送死，所以荧幕和翼都抱有必死决心，说为了保护家园，保护亲人，这都仅仅是个说法。他们明白，明天他们谁也保护不了。明天的最后一战，其实是关乎荣誉的一战。荧幕和翼商量，不再选第三个人了，因为多去一个，必然是白白送死。不如保护有生力量，带着村里的老少赶紧转移。现在是战争，转移的过程中也需要更多的人手保护大家。他俩决心已定，决定以二对三，这样安排他们也没有后顾之忧。即使最终战败，蒙之谷村的村民们都已经撤走，不会给对手留下任何复仇发泄的机会。他们最终说服了大家，并谎称长老会的援兵会在后半夜到达，让大家不要给战斗带来麻烦。于是村民们在几个青壮年的带领下向王国的后方转移。记得他和翼叫来当时负责保护村民的洛冰，交给了他一件更加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让他马上启程，带领几个人分头行动，迅速通知王国的其他防御线，尤其是南方防御线和西方的防御线，让他们尽快抽调人手，对西南防御线进行补充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的谈话，我一直在默默地听着，我当时也已经下了决心，就是和荧幕死在一起。其实做大家的撤退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大家都信任荧幕，都愿意听他的话。况且这十几年备战过程中，大家都习惯听荧幕的派遣，因此并没有太多异议。只是有些年轻的勇士表示愿意和他们俩共同留下来赴死，但经过两人的训斥也都作罢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保护大多数人性命的问题上，牺牲个人那是大义。其实对于荧幕来讲，最难处理的问题并不是明天最后一战的策略，也不是怎么说服村民们听话按照命令转移，而是我。荧幕知道我的脾气，如果我不走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我。我记得那天晚上在忙完了这些工作之后，他犹犹豫豫地来到我的身边，问我下一步的打算。我也反问他，你说呢？记得当时他笑了笑，对我说，

北门门额为治愈金汤，南门门额为威宣壁垒，成为1800平方米的圆形空场，东西城垣各有一条马道，通达城顶。南北城楼之上各有一座规制相同的城楼，南城楼现已辟为临时展厅，举办展览。北城楼有一座巨大的卧碑，碑文为清乾隆御纂，御制时政是后继。传承演武厅不仅是建瑞营的练兵场，也是八旗兵丁合练演习的场所，在每月固定的日子，八旗兵丁要集中在这里进行合练。乾隆皇帝曾20多次亲临团城演武厅的松堂，检阅奖励有功的战士。松堂位于团城演武厅的西南，又名来远斋，为元始圣寺旁的小厅堂。乾隆帝因增大小金川工程，皇上在此设宴款待建瑞营的战士。在松堂的石场厅里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有乾隆皇帝手写的手书碑文。松堂坐西朝东，全结构为汉白玉石建造，这在中国古代建筑里比较少见。松堂周围种满了白皮松，树荫茂密，所以得名。今天仍可以看见许多苍天的白皮松巍然挺立，盛夏时节到了那里，立刻就会暑气喧嚣，是个纳凉避暑的好地方。奇袭得聚，立于香山南麓洪七村松堂内，该碑为整块青石，屏风式，高270厘米，宽194厘米，厚25厘米，碑身浮雕龙葵纹云纹，高宗弘历御制并行书，先写后诗，全诗为幽翳前东岳，云梯式席珠，功成世师武，搁置众凝居。时圣朝题策，华言会计出，俊于何必兮，可以逮存于。我的讲解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 习文练武，文武双全，既要啊有个聪明的头脑，也万万不能忽视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下周见。 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